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广播情景剧《我要跑步》。 大磊，加油啊！哎呀， 加油！ 王大磊，英文名多明哥哥，公司职员，收入10000，不算加班，因久坐办公室，坐下一身病，目前血压180。体重280，裤腰38，近视480，房贷月供8800。 我真没想到他连老年代步车都追不上。 同喜同喜。 英小柱，英文名比尔盖盖。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映满了半边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身高有限，体重有限，收入有限，能力有限，居住面积有限，活动范围有限。但无限的装，如果没认错的话，这是曾木兰吧？ 他认得吗？我就知道他认识捡破烂的。 还没找着对象呢，眼光也别那么高，他们不娶你呀，得亏死。 李小花，英文名 Lady 花花，酒吧老板，凡事老管，一天到晚爱逛自选，有朝一日走上红毯，始终未成，腿长胳膊短。 得亏没娶她吧。 10分啊，我给7.5。 4.8。 2.0。 1.9。 1.5T。涡轮增压呀。 百香果社区酒吧里。来看我这身好看吗？ 这身好看不好看不重要，黑是谁？黑谁呢？ 你都快睡着了，我不黑一声你就过去了。 我过哪儿去了？我死过去了。 睡过去了。 你这人啊，太不会说话。 你得这么说，您看我这身好看吗？哎，你给搁后面， 那不一个样吗？ 那你说他这衣服好看吗？ 就他这个毛病多了，我跟你说。 你会聊天聊，不会聊天 出去。不会聊天，他平时就是不会聊天，话又多，爱打听。你没听那天说吗？哎呦，这个花花来就来吧，还带这么些废话。 我告诉你说，人家是怎么说的？多明哥哥，你瞅你都胖成什么样了，还吃？能不能长点心了？哎，多明哥哥说，点心什么点心？ 哎呦，都幻听了。 人家说的是你这个，我不说八卦，你还使劲吃呢。 行，反正你是够讨厌的。 哎呀， 你们俩也是不次。 就我一好人，哎， 好也不是好哪儿。 你那叫跑步吗？ 叫什么？ 你那叫蠕动。 哦，我这叫蠕动， 对， 你那叫匍匐。 我确实是领先你，首先进的终点站，我冲过的终点站，咱们俩人我排第一，对不对？ 总共就咱俩人，你还非要争，我让着你，你怎么就不知道呢？这么多年我就不知。 该你了，该你了。 那我就说说你，既然有人点将，我就提点提点你， 你就上将。 哎，你现在连跑步都不明白。 你看 跑步指陆生动物使用足步移动。 哎， 它在运动上定义是一种步伐，双脚不会同一时间碰到地面。 我就纳闷，这人为什么不长脑子呢？我说我让着他，他不知道感恩，他还跟我掰扯什么叫跑步。 有什么可争论的？你们又不是有体育天分的那种人。那你们小的时候不就这样吗？ 我们小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呢？ 同学们， 我就喜欢上李老师的体育课。 好了，那今天呢，小朋友们， 老西以前，老西教数学以前是幼儿园阿姨。 那是因为你到现在都不能好好说话，所以老师就对待你的态度跟幼儿园一样。 个头啊，你需要多晒晒太阳啊，这位同学。 啊，老师，我头一回知道晒晒太阳能长个儿。 那不是王八吗？ 咱班上哈，有些同学发育早，有些同学发育晚。老师给你们加油。 发育晚，老师说你呢。 今天呢就要考试了。 操场跑1400米，那么咱们就测验跑1000的时间，好吧？ 老师就说跑400米看谁快就完了。 没听懂啊？老师说测试跑1天的时间。 你是那个发育早的，已经耳背了。 跑吧，那就。 我喊预备题，就喊跑吧。 跑啊！那老师，咱快跑吧。 这也没有计时啊。 啊，回来，回来，回来。 幸亏我慢，没先跑出去，要不然这几步白跑了。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我就 把鞋带都系好了啊！看我刚看好几位同学鞋带都开了啊！ 上课之前都干什么来着？ 现在呢，咱们做一下热身的活动，跟老师一块来做，抻一下脖子，来走。 嘚儿， 你翻过去了？哎，你抻脖子翻过去了？ 还小王呗？ 明显是发育慢的同学做得好啊！ 你看看， 发育快同学加油加油！抻后背，后背打开打开。 这是要前滚翻吧？不是要考跑步。 跟老师一起来做摆臂的动作，走，加快，加快，加快！ 怎么搓手啊？ 老师，您冷了。 这次还是发育慢的同学表现好啊。 发育慢为什么摆臂快啊？ 发育快的同学们一定要加油了。 对，发育快，摆臂就慢了。 这个小胖同学， 老师那话说了一半，小胖贼同学。 但作为你们代课题老师啊，今天呢必须要强调一下，同学们。这是一次严肃的考试，不要嘻嘻哈哈的。400米对你们这个年纪的同学来讲是一个挑战。跑到200米的时候，我估计啊，发育慢的同学呢，个头比较小，步伐也短一些，所以会非常的累。但是你突破这个临界点极限，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跑步到临界点就快乐，这个我头一回听老师这么讲课， 轻松了就。 对， 好，就开始测试吧。 那就开始吧。 老师，那活动手腕脚腕可以停下来了吗？ 可以，早就可以停下来了。 哦， 也就你一人还转着，你现在发育慢脑子。 好，老师开始，开始。 哎呀，这是那个头一个开始还是第二个？哦，这是跑的开始。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幸亏我没明白，跑了少了两步。 有一个同学抢跑了。 有一个抢跑，我宁可慢跑。 再准备啊，开始。 这不又是开始？哎，不，这是真开始啊。哎呦，瞧他们几个跑200米，自己就啪就死那儿了。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还要不要起哄？这不是比赛， 人家是女生组了。 女生组了？ 大鲤鱼， 哟吼！ 大鲤加鱼，大鲤 怎么改加鱼了？到我这改加鱼了。哎呦，小柱，你等着我呢。 哟吼！ 我一定能超过你。嘿， 大鲤加肉。大嘞加肉， 大嘞加菜，大嘞加菜。 食堂的那几个就不要起哄了。一个小柱 走，大嘞加走，大嘞加走 啊！ 哟吼！哎呀， 摔死你！嘿，没听说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吧？ 老谢崴着脚了。 嘿嘿，老谢，我过终点了。老师，我倒数第二。 你最后基本是走回来的呀、啊？ 那老师，我也是倒数第二。 嗯， 我是爬回来的，我也是倒数第二。 老师跟你说一下啊，你成绩没有达标。 啊，还有达标呢？ 对，下回补考吧。还有这个小朱同学啊， 哎， 下回补考。 老师，你先把我抱起来行吗？ 嘿， 上几个同学？ 大嫂啊！ 我是说上几个6年级同学。 还是大嫂。 其实我知道你们从小就怕跑步。你们今天能够主动跑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你们进化了。 这叫进化了， 这不叫进化。 哎， 小学那回确实是因为我手欠，回头看到我摔着了。 等会儿 打那儿以后， 那叫眼欠。 打那儿往后，哪回他超过过我？ 过不了关吧，老垫底儿。女同学们指指点点，我们女生啊，跑完步就 不是你们女生，就是你。 最爱看你们俩跑步了，姿势怪不说呢，而且还姿势怪， 那就是太怪了吧？ 你这脑子反应慢了吧？ 哎，这最大的乐就是这个，哎呦， 有多怪呀、啊？ 连哈带喘，哎呦， 连哈带喘，那么困，就别跑了， 都跑缺氧了， 那叫连呼哧带喘。 连体育老师都愿意看你们补考，一说你们要补考，全体组的都出来了。哎，大了大了，还是你们俩去， 不能。 同学们好， 老师好，你倒原因、 啊、老师好， 行 行，老师挺痛快啊。 老师好商量。 老师，这回就我们俩人补考，您就甭点名了。 我今天啊，本来我今天该学习去的，一听说你们俩补考， 老师 没走。 老师 您不行，您不能放弃这次学习的机会啊。 老师 不行， 那您应该学习去的。 我那个关于跑步姿势50种错误马上就编出来了， 编辑出来了。 你们给我很大启发，谢谢谢谢。 老师，那算不算不及格了吧？ 老师，我们俩能算责编吗？ 准备吧。 好。 李老师也来了，你们班没课啊？今天哦，就来看看。行，好，那些同学们啊，那几个女同学先别乐。看台上面没挡到啊。 老师， 跳远那也要看是吧？上去。 老师， 哎， 我们俩补考是不是2毛1位？ 那么便宜？ 这个学校不让这么乱收费。 多新鲜的，你怎么来这么些人呢？ 咱别乱收费，咱各就各位吧。 人家可能别的运动项目也有。 好，俩人都不理我。 各位看点项目去吧，都看点项目去吧，补考没什么可看的。 跟老师转一下手腕子啊。 哎呦，老师，我打小学时候就转手腕子。 不是，老师， 还有脚踝。 老师， 转脚踝，脚左脚。 脚腕子跟手踝。 补考我们爱怎么准备怎么准备，您就喊预备齐就行了。 得必须热好身，要不然中途嘎嘣一下 死了。 腿不好使， 我就嘎嘣一下都是形容死的。 崴脚怎么办？ 我 肿这么老高。 老师，我不用，这些年我发育了。 好，转， 还不朝这边跑。 我说开始就开始啊。 可不，您说开始就开始吗？怎么不开始？老师， 就你小孩让道吗？让道。 老师，这么宽操场，你少。 你别说话，老师都快咬你了。 你倒是跑啊！ 老师属狗的，不知道。 哎呦，累死我了！ 加油，加油！ 怎么还有笑声传过来？ 加油，加油，加油！ 哟 呵，加饭，加饭，加饭！ 这是我那同学 喊的。加菜，加菜，加菜！ 这些年口号都没变。 加走，加走，加走！ 劝你加走， 加走 小叔。你留神摔着， 我这一边跑一边聊。哎呦， 还有最后一圈，我让你超我，你后边去。 哎呦， 抽筋了吧？ 该。 哎，老师，我跑完了， 你给我在这儿。 哎呀，我超过他了，他就给我下绊子，下黑手，他就是有名的黑手。 我是拿脚绊的你，为什么叫黑手呢？ 你们俩不就差个半步吗？ 就差一头，对不 对？ 对 呀、 啊。你那脑袋先， 你那马趴先摔，他后摔。 你那脑袋先乳进终点线。 你看那100米，这马拉松冲刺都是靠这脑袋扑这一头，扑这一头。 但人没趴地上呀。 你是完全趴地上，把脖子伸出来了。 我成小王八了。 你们俩，你们俩。 你要脆弹就脆出来。 我跟你说，不是我威胁你们，我愿意。 你威胁我们干嘛？ 他说不是， 趁着现在这个跑步的热流，跑步热流啊， 热潮不能叫热流。 啊、对，不挑人不看型，你们混在队伍里面，稀里咔嚓马拉松是怎么着的，裹挟在一起，趁此机会锻炼一下。 他想说什么？ 这不挑你们， 这还挑我们？我们还没挑他呢。 对不对的，会不会的，都跑着呢。哎，甭管是不是炫，反正。多少起点作用，对不对？到老时候你们回忆自己学习跑步的这个过程，咯咯乐，和俩老头多好玩。 这有什么好玩的？ 哎呀，我想象你们老年以后啊，哎，啊，都到齐了吧？对。 哎，我没听说过老年大学老师也是老年人啊。 这是为了照顾咱们的情绪。 哦。 来吧，同学们，做一下热身运动。来，跟着我转手腕。 我觉得老师比咱们岁数还大。 快，转脚脖子，左脚走，右脚走，运动起来，必须全身活跃了。哎，筋骨 活跃了， 老师 筋骨，哎，运动开了，你们就准不会那什么半路上 死吧了。 你打小你就这句，打小就憋着死，到现在了，一回没死过。 我记得打小到现在，每回都死我这儿，都3回了。 那不没死吗？ 哎呦， 你命硬，你有9条命的。 你才是猫呢！ 准备，我说开始就开始。 你看，跟咱小学老师那词儿都一样。 哎呦，他们是家传。 准备、啊。 哎，我没听说过啊，这往老子传的。 嘿， 屎呢？ 你上岁数就这样， 不是我这耳朵 没有三级。哎呦，走！哎，哎呀，亏得今儿带着拐棍了。哎， 加油，加油，加油！ 其后就剩他一个了，那几个都完了。 加饭，加饭， 还加饭？ 你等那句啊，我就听完这句我再跑。 加饭， 哎，没到、啊。 加饭，加汤，加菜，加饭， 加饭。 怎么都剩加 油吧？ 我告诉你说，你那拐棍就是不如我这好使。 最后二十米，最后二十米， 总共就跑五十米。 来来来，咱俩坐这儿。 你别来这套，想迷惑我呀？我才不跟你歇着呢，我能倒一步是一步。 你别跟我这小步，咱俩指不定个谁成谁不成。 一定是你不成，你给我过来。 哎， 最后五米。 哎，你看看， 还有五米。 哎， 不行，来， 当当当当，冲刺！ 单腿我也得进来第一名啊！ 推！ 哎，这是谁的牙过线了？就算他了，算他了。 哎，我第一，正数的。 读书和健身就像心灵和身体都要在一条路上。 本集主创主播：脚底英宁、王大磊。素材编辑何佳楠、朱光宇，后期董月月，原创情景广播剧《我要跑步》就先播到这里了。《我要跑步》由听听 FM 欢乐出品，北京文艺广播独家友情发声，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情景剧《我要跑步》，主创小底、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 看晨曦冰雪中缓缓升起，与梦想相聚，不用问我和你来自哪里，同一片天空下爱是彼此，在共同的世界里，我们心手相牵，